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1787年，当莫扎特谈到贝多芬，他说：“请关注他，有朝一日整个世界都会谈论他。”在去年，也就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纪念之年，这句话被深刻的印证。各大古典音乐的厂牌也相继推出了贝多芬的作品的录音，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大师。那今天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已经做了预告，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小提琴演奏家梁大南老师和钢琴演奏家谭耀堂老师，历时7年合作录制全新的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全集。两位演奏家，两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特别欢迎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我是王卓，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梁老师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谈贝多芬，谢谢。 谭老师 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97.4节目和大家来分享音乐。 好，那今天呢，我们听到，尤其在今天此刻听到的这个版本，所有的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都是由两位老师、两位演奏家来合作的。那贝多芬其实纵观他的小提琴作品，我们特别熟悉的，除了两位老师带来这个小提琴奏鸣曲，他的小提琴协奏曲也同样是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首。那他的作品，尤其是小提琴的作品，会是怎么样的呢？梁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因为大家对贝多芬都非常的熟悉，也听过他的很多的作品。那贝多芬的对世界音乐这种贡献呢是巨大的。除了刚才提到的小提琴协奏曲，他还有小提琴和钢琴的奏鸣曲10首。这个呢，相信也有很多听众呢也都熟知他们的中间的一两首，比方说贝多芬小提琴钢琴奏鸣曲的第5号《春天》，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 没错，那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 嗯 嗯，那谭老师呢，在录制像小提琴的奏鸣曲这样的，其实贝多芬的钢琴和小提琴，我觉得和其他的有一些这种奏鸣曲不太一样，就是钢琴占有很大的比重。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绝对是有一种是感觉是钢琴和小提琴是对话交流的一个这样的感觉，是这样吗？ 嗯，是的。就贝多芬这位作曲家，首先他的钢琴的演奏的功底特别的强，我们都熟知一些有关于贝多芬小时候练琴被他的父亲管着练琴的这些故事啊，非常刻苦，然后也给我们那一个时代的学琴的琴童的家长作为一个成为了一个标杆，一个标准。所以贝多芬的钢琴是非常非常棒的，他写了32首钢琴奏鸣曲，而且在他的这个时期，他创作的这些音乐作品大幅的提高了音乐质量，包括奏鸣曲这个曲式的篇幅和音乐的丰富程度。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这10首呢，他在这个奏鸣曲的体裁里面，充分的发挥了两个乐器的各自的特点，然后包括各种技术的可能性，来展现他的这种非凡的乐思。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那现在我们听到的也是在其实去年就已经出版的这张唱片《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全集》。那今年呢，也是因为我们的实体唱片马上要出来了，所以呢，也是和大家再一次回到应该说去年是贝多芬年，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特别推出的这样的一张唱片，由小提琴演奏家梁大南和钢琴演奏家谭晓棠历时7年合作录制的。那一会儿呢，我们听完音乐以后再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会历时7年有这样的一个录制的过程，来听。 Thank you. 耳边我们最熟悉的贝多芬的第五小提琴奏鸣曲《春天》。其实今天特别邀请到两位演奏家，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就是唱片背后的故事。梁大南老师还有谭永堂老师，一直我们对于这张唱片我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历时七年。那也就是说七年之前是有计划的要向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献礼吗？这张唱片是怎么诞生的？怎么回事啊？ 那倒没有专门为这个250周年诞辰，正好赶上这个契机，正好在我们录完了的时候正好是贝多芬250周年的纪念活动，所以说正好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就发布了。 那在七年前呢，在录制这部作品，想录制这部作品是一个全集，尤其是全集哈，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我们这个录了七年，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录的第一次，但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开音乐会，其中就有这首刚才我们听到的《春天》这首奏鸣曲。那么当时呢，我请的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刚先生，也参加了我的音乐会。那么他听完了音乐会之后呢，就是非常有兴趣，说能不能录一套这个贝多芬的小提琴钢琴奏鸣曲。我说可以啊，当时就答应这个事情。那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么就由叶小刚的那个北京现代音乐节来出资来办这个事情，所以当时这个事就从那个2012年开始就开始录了。录的第一章是前面的三首，第二次录呢是在2015年录的4、5、6、7，在2017年吧，小唐，还是2017年录的8、9、10。 那在七年前就是和谭老师一起来合作吗？ 是的。 谭老师不停地向我点头。可是我们是音频节目。 我跟谭老师合作了很多年，包括以前在录制唱片以前的演出合作了很多年。好像不是2017年，好像是2019年完成的，所以这样是从2012年到2019年，这样是七年的时间完成的。 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七年，我觉得每一个人，你别说是在演奏方面了，其实各个方面可能都有一些变化啊。在录制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第一年开始一直到就是2012年到2019年，有过程当中有什么彼此之间，尤其合作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还是更好、更融合，还是依旧那么融合，还是怎么样的？ 肯定是越来越融合，但是我觉得这七年间呢，的确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时光。因为自从2011年答应这个事情呢，其实我把这个事情想的有点简单了。当开始准备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事情太难了，有点上贼船的意思了。但上去了就下不来了，尤其录了前三首之后，你就得马上准备第二次录音。那么时隔了两年又开始，就是总是这么七年间呢一直在准备，一直在磨练。当然其实这个七年呢对我自己来讲呢也是一个提升，也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特别是能够在七年间呢跟小唐呢多次的合作切磋，那么能够感受到呢就是这种两个人的这种合作的默契和音乐的这种魅力和感染力。 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嘛，1、2、3、4、5、6，就这样的 是的 排列的顺序来录制 的，就按这个排列的顺序录的。 准备也是就是这样准备的。 对， 那好，那现在我们再继续回到这张唱片当中，历时七年，在此刻听到的这个春天奏鸣曲大概是在哪年录制的？ 春天奏鸣曲是第二次录音是在2015年。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听第四乐章。 Thank you.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播出，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我是王卓。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两位演奏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也就是小提琴演奏家梁大南老师，还有钢琴演奏家谭小棠老师。他们特别带来的也是他们在2020年刚刚发行的，是向贝多芬诞辰250周年而特别录制的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的全集。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演奏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唱片当中啊。现在呢，唱片已经上线了，而且啊，实体唱片也马上可以，大家可以买到。因为对于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就是大家还是有的时候愿意收藏一些真实的唱片，不管是CD 唱片啊，还是黑胶的唱片啊，在网上收听是一个方式。那其实在录制这张唱片的时候，尤其像这样的一个版本，两位演奏家两位老师特别注重原谱这样的一个演奏风格的呈现我不知道这方面能和我们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吗？谭老师。 好的。就是在表现音乐这个方面吧，有大概有两种，一个是就是特别个性的展示的这种演奏家，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相对于学术性一些的，比较尊重原作啊，作曲家原本意图的这种，可以称之为本真主义的这么一种风格。 嗯， 我觉得我跟梁老师。我们俩的一个是性格方面哈，还有一个我们的身份都是音乐学院的教授，所以说这种学术的这种痕迹可能就更明显一些。那么我们做了非常仔细的对于贝多芬的留给我们的这些信号的研究，然后在一个节制的这么样的一个范围内去展现我们的音乐理解，大概是这么样的一种思路。 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就是贝多芬其实他习惯于，尤其是在他的钢琴也好，还是小提琴啊，他好像在谱面上留的这个信号并不是特别多，会是这样吗？这个说法。 贝多芬的这个他当时的处于的这个时期是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时期，他等于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位置。在他之前，像莫扎特、海顿，甚至于说再往前的巴赫，那么谱面上留下的信息就更少了。在当时来说，贝多芬是已经是一个，在记谱方面哈，他有，我认为他都有点强迫症，就是特别具体哈，不管是力度，还是说演奏法，还是说等等的这种音乐的要求，他都给你标注的。通常我们所选择的这个乐谱啊，我们叫它净版。净版的意思，相对来说呢，可能显得标记少一点，但这个是经过好的出版商仔细的研究能够搜集到的，类似于手稿一类的。它所呈现的这些标记都是作曲家留下来的。但是之前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哈，有很多出版商，包括一些演奏家，他们在出版乐谱的时候会加入一些个人对音乐的理解，就标记在谱面上。当然这也会给我们去处理音乐来做到一个启发的作用。但是当我们去看到作曲家本身标记给我们最干净的一个谱面呈现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原始面貌，这个在我们这套录音里面就使用了这样的版本。 那虽然我们在听这个唱片的时候并没有拿着谱本，或者是尤其也没有拿到像两位老师在演奏的时候拿到这样的，像谭老师刚才所说的很镜面的这样的一个谱本，但是我们听起来，说实话，让我觉得好像比别的版本听起来更古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 更干净，然后更古典，更纯粹这样的一个味道，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嗯，我觉得您提的感觉非常准确。就古典音乐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性质，就是要节制。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因为在贝多芬的他的小提琴奏鸣曲当中，我们可能最熟悉的是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第五春天，另外很出名的呢还有他的第九克鲁采，一会儿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现在我给大家放的是他的第七，那也是特别在上节目之前和两位老师征求的，我说如果除了那两首特别著名的，那我们还可以和大家分享哪一首，两位老师特别推荐了第七，所以现在我们耳边此刻听到的是第七的第一乐章，我们现在跳到他的第四乐章听一听。特别邀请到的是小提琴演奏家梁大南老师，还有钢琴演奏家谭永棠老师，共同带来的是他们合作的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全集。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依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唱片之后的故事。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永恒的魅力。王卓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和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可能是在我们平时节目当中，我可能只会挑选他的春天奏鸣曲和他的克鲁采奏鸣曲，但是今天我们整期节目都会聆听到的，就是贝多芬他创作的十首小提琴奏鸣曲。这是源于今天我们的嘉宾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演奏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位呢就是小提琴演奏家梁大南老师，钢琴，另外一位就是钢琴演奏家谭咏棠老师。他们在去年，也就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特别合作录制了全新的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全集。当然了，上半时段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其实是历时了7年的时间录制完成整部的全集。那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我也特别了解到，其实在中国的艺术家啊，这是第一次录制了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的全集，梁老师是这样吗？ 对， 嗯嗯， 是这样的， 嗯， 这是在中国是第一张这个全套的十首的这个唱片。 嗯，那还有就是在整个亚洲其实也非常少，只有日本的小提琴演奏家 西西重子也录过。 嗯嗯， 这两张唱片都是由我们纳索斯唱片公司来出版的。 嗯嗯，那其实贝多芬他的小提琴的这个演奏风格，应该说半个世纪以来新老演奏家演奏他的这个风格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哈。不知道梁老师和谭老师对于这方面有什么见解，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吗？嗯 嗯，刚才在上半时的时候我说过录这个十首特别难。 嗯， 它难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可能大部分听众呢可能觉得演奏技巧型乐曲，演奏帕格尼尼那个技术型的那个是较难的东西，但是贝多芬的小提琴钢琴奏鸣曲呢，它既有技术上面的难点，同时它又有音乐性上面的一个难点。那么音乐性呢，就主要是就是说你怎么去表达贝多芬的音乐，你怎么去理解贝多芬的音乐，这个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和一个漫长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可能我们现在听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你听的就是一个就是美妙的旋律，当你怎么把这个美妙的旋律演奏出来，这需要音乐家常年的这个学习，甚至是了解更多的贝多芬其他的作品，比如说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也是给诗人留下了非常很多宝贵的这个旋律。那么通过了解贝多芬更多的作品，那么你对贝多芬整个的作品呢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了之后，你才能真正的理解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他所要讲述的这个旋律的意义。 嗯， 那么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呢录制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不年轻了，那时候我已经50岁了，我就如果太年轻的话呢，我们可能对作品的理解呢可能会更注重于技术上面的表达，更注重于技术性的发挥。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对音乐性、音乐的深度会了解的更多一些。 嗯，那其实对于贝多芬的作品的演绎，像老一辈的小提琴演奏家，像奥伊斯特拉赫呀，像谢林啊，可能更偏向于有一种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可能年轻一辈呢，有的可能会呈现一种比较清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不知道梁老师和谭老师这一版，你们觉得如果说按照温度来区分的话，自己这一版会属于哪个温度范畴呢？ 我觉得我们这温度挺高的，能够点燃你的心灵。因为我也比较崇尚这个古典主义精神，那么就是本真主义。那么我们可能听了很多音乐大师们的演奏，那我更倾向于奥伊斯特拉赫，他就是本真主义体现的淋漓尽致，就是不是那么夸张。还有一些年轻的大师呢，就是说他们会比较个性强一些，会把音乐的张力、音乐的表现力、音乐的速度，可能都会有一些个性的变化。但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原谱的去完成的。 嗯，好，那一会儿呢，我们会特别和大家分享的是贝多芬的另外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这应该说是他的整部的十首小提琴奏鸣曲被称为巅峰的这首，就是克鲁采。那关于克鲁采这个巅峰时期的这个小提琴奏鸣曲，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介绍呢？ 的确，他其实他前面用了5年的时间，从1788年到1802年，用了5年的时间完成了9部小提琴钢琴奏鸣曲。那么9呢，我觉得是真的是他的巅峰之作。而且这首乐曲呢，长度是40分钟，其实他写的时候是颠覆了这个普通古典奏鸣曲的这种创作手法，它是更接近于按照小提琴协奏曲这种方式去写的。而且当时他请了一个小提琴演奏家，是他跟那个小提琴家一起合作演出非常成功。后来跟那个小提琴家呢，因为感情上的纠纷呢，他又把那个名字又给撤回来了，不送给他了，就送给克鲁采。这首曲子就定名为克鲁采。但是克鲁采在当时的时候并没有演奏他这首作品。 我们现在来听一听被称为小提琴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钢琴奏鸣曲的天花板级的作品。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全集，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演奏家，小提琴演奏家梁大南老师，还有钢琴演奏家谭晓棠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现在听到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有的时候可能脑子一下子就会跳到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因为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也是超级超级的有名啊。那谭老师，对于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和钢琴奏鸣曲在你看来有什么不同呢？ 好，首先我稍微的介绍一下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第一个印象就是它数量特别巨大，32首哈，那么每一首都由3到4个乐章组成，其中有几首是2个乐章哈。就是贝多芬在他的那个时期，他是一种突破，无论是从刚才我们讲到音乐的丰富性，这个曲子的表现的手段，包括篇幅上，他都在做增长突破，包括他的固定的曲式，比如说像在古典主义时期，莫扎特、海顿啊，那个奏鸣曲都是要3个乐章，慢快慢啊，一定要怎么样？贝多芬他就敢去打破，他第一乐章他用幻想曲，那月光奏鸣曲，对吧？他不按奏鸣曲式这样来突破，这种创新精神。第二个呢，就是这32首作品是贯穿了他的整个的人生的，从他早期年轻的时候的创作，到中期最旺盛的经历子，然后到他的后期晚期，这个经过时间的沉淀，对于人生的感悟，到达了另一个更高的境界的，完全是一个时间线上的这么一个呈现。那么这个小提琴钢琴奏鸣曲这10首呢，前9首刚才梁老师已经讲到，都是在他壮年的时候，这个高产的时候，就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来创作的。我们听到这克鲁采，就是也是在他最1802年左右，对，正是创作最旺盛的时候的作品。然后呢，他大概沉淀了有将近10年吧，来写出来了第10首。所以我们其实觉得这个是有点意外的。你看贝多芬写完了第32首奏鸣曲之后，就再也没有写过钢琴奏鸣曲这个题材了。那其实离他去世还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么为什么他会在停止创作小提琴奏鸣曲那么长时间以后又写了一首作品，而且风格是跟之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听到是一种沉淀，是一种安静。所以可能是我理解，是不是贝多芬对于小提琴的乐器的表现他又有了更多的一些想法和想象。 就在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刚才谭老师提到的他的第10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1乐章。 对，因为他在克罗塞第9之后，他一直就没有写奏鸣曲，一直10年之后，在1812年的时候，他才写的这个第10首。我觉得，第10首呢，完全跟第9首呢风格不一样。可能，也许10年他的耳朵的疾病，他那时候已经应该是听不见了，所以他可能更有意味着就是对人生的一种思考，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同时呢，他始终呢有一种就是人文情怀，而且对大自然的这种热爱，所以我觉得第10首呢，他可能换了一种思路去完成的这部作品。 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他的应该说是最后一首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了。 Thank you. 老师和谭老师这张唱片呢，是特别为了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而录制的。那在6年以后，那也是贝多芬逝世200周年两位老师有没有想过，再过这些年，到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音乐伟人吗？那因为我觉得好像一个计划6-7年是很正常的做出来。 是，嗯，因为在去年呢，贝多芬250周年的纪念活动，很多全世界也都在搞这个纪念活动，但是因为疫情呢，的确停滞了很多的活动，但是中国呢，依然有很多乐团呢都在演他的交响乐。那么我们这张唱片呢，也是在去年线上向全球，发布了电子版的。也是在去年250周年的时候发出去了，那么今年呢，马上会出这个实体版的。 我听说黑胶也是就是马上在计划当中了。 是那天跟纳索斯的孙总呢也在聊这个事情，孙总说呢，会考虑把这个不见唱片出黑胶唱片。 那我也是特别邀请，就是黑胶出来以后，我们也。节目里头本来就有这个黑胶集市这样的一个板块，所以到时候呢也是请大家来聆听我们的黑胶版，也特别向梁老师和谭老师发出要求可能钢琴搬来有点费劲哈，但是梁老师可以带着小提琴，我们到时候做一个视频的一个直播，让大家听一听梁老师的一个现场的演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贝多芬的伟大的这些作品。好的，特别感谢两位演奏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到很多线上去可以听到就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全集，由小提琴演奏家梁大南老师和钢琴演奏家谭友堂老师他们录制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好了，那之后呢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们的节目回听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非广告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5折，每天9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9折，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北广告物，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超多惊喜福利，抢就完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哟，李红，你怎么又弄这么多罐头啊？ 哎， 这大堆， 实惠啊，抢 实惠， 怎么实惠啊？这个， 你看啊，我这整个的这么一箱，是48罐的带鱼罐头， 我看不老少。 您猜多少钱？ 多少钱？ 299，不到300块钱， 那还真不贵。 这每 一罐就5块来钱， 5-6块钱。您看啊，这48罐的组合，我之前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可没怎么见过。 是啊， 所以说他一出这组合，我就赶紧下单了。 嗯， 那您看这一个罐头，这量还不错， 是 2.1罐。 量是够了，但是这个东西怎么样啊？您别老图便宜啊！ 我刚才尝了尝， 还行， 真不错。 嗯， 您知道什么吗？第一，它里边没什么腥味儿，我吃这海鱼特别忌讳这腥味儿。 嗯。 第二什么呢？它里边没什么油啊，全是汤汁儿。还有什么呢？它这个带鱼，您看啊，它这外包装上写着，它产自山东，原料是来自于山东。 嗯。 什么意思呢？它用的是咱们胶东湾的国产带鱼。 哦。 您看这里边这个肉，